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已经忘了天有多高。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，不知还有谁能依靠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被爱不及可惜，这无味的日子。 岁月留声机， 上面和您想分享的是黄小琥的《没那么简单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琥的题写之恩而创作的。萧煌奇呢，是通过在黄小琥家里面做装修工人的老爸结识的黄小琥，没有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，黄小琥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黄小琥要出专辑，萧煌奇就想报答一下，就想着黄小琥的声音写出了这一段旋律，没那么简单，一起来听。 总是不安，只好强悍，谁谋杀了我的浪漫？没那么简单，